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間嗰度出世喎，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戶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是劉世良， 我是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点到九点直播。 好啊，剛才休息之前呢就这个打了一拳先。那呢就即刻跌了，这个收市即刻跌了，跌到得返五千，咁希望今日呢多琴日呢，琴日六千六百六十幾。 嘩，六六六。 咁今日冇咗一千個稀土嘅話呢就可能少過琴日添。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就係星期六個 scenario 係點呢，我就建議泛民呢就唔好掛住開自己個壇嘢先。你始終呢，我哋要務實啲去睇。始終呢佢自己呢個雙胞胎裏面呢，暫時嚟講呢政府官員啊都會出席嗰個對家嗰個法案。 嗰梗係會啦。 係啦。包括秘書處啊咁樣，嗰個咧就一定要咧千方百計去阻撓佢會議進行。咁當然最先就係要去阻止石禮謙去主持會議啦。咁但係阻止嘅方式，我覺得係咩咧？係要咧就千祈唔好咧俾警察即係、就是、報警。嗱，逼佢報警係啱我覺得。但係咧就唔好有一啲嘅肢體衝突，包括主要係同啲保安，因為陳文安一定覆桌嘅。如果你一掂到啲保安咧， 插水啊嘛， 係啦，佢哋一插水咧，陳文安已經受盡屈辱㗎啦嘛，呢幾日。咁嘅話呢就一定會復仇嘅。咁所以小心就係呢樣。 你話你認識佢嘛，你熟佢，佢有一個好技術。 我認識佢、哦。我唔熟佢㗎，但係。就係一個 mediocre 嚟囉，我覺得。即係你知嗰啲傳統嘅獅子山下精英。 即係懶係中庸。 係，同埋就滿口英文，就唔知點解就鍾意音樂彈琴小提琴嗰啲嘅。即係啲老豆老母好細個栽培。咁然後跟住就大概永遠唔會做音樂家㗎啦，咁、 啊、 然後跟住就名牌嘅 MBA 囉，咁然後跟住馬會都算高層啦、management level 入去政府之前，咁講嘢客氣氣嘅個人就冇乜靈覺嘅人嚟嘅、就唔係話嗰啲呢就串串共嗰啲嚟嘅， 哦咁食四方飯一定 係啦，咁因為馬會你知呢其實就係一個建制裏面最大嘅糧倉嚟㗎嘛，即係派錢㗎嘛負責，咁就個個都要討好佢哋嘅，咁所以馬會出嚟嘅人咧就冇過即係高層啊，即係嗰啲嘅上邊嗰啲 management 嗰啲人咧就冇過掂嘅。點解咧？就因為你讀市生意又冇競爭，跟住咧就你負責去派俾 NGO， 所有人都當你神咁拜。咁所以就係一個培訓唔到人才嘅機構嚟嘅， 反而令到佢哋以為自己係藍血囉，即係慣咗係。 我一定會，你諗下，喂，日日都喺嗰個馬會嘅 clubhouse 嗰度出現， 係啊係啊， 跟住你喺商房見到嗰啲就係林志健啊、任志剛啊嗰扎咁嘅啊范徐麗泰啊嗰啲咁樣應酬嗰啲大董啊咁樣，咁你自然覺得自己飄飄然㗎啦嘛，即係以為佢係同一個 level 㗎嘛，咁所以佢哋同建制嘅關係就唔會係做咗立法會嘅。這個秘書長開始的了，在馬會做的時候已經有了，因為馬會裡面的大董全部都是建制派來的嘛， 是沒錯， 所以那個關係在那個年代，還有你可能就是什麼呢，有很多請託啊，即是有些活動的時候問你馬會拿飛啊等等這些東西呢，應酬那些友啊，就因為你負責有資源派呢，所以就很容易建立個人際網絡關係呢，就大家都會覺得是陳維安挺好喎，挺叻仔喎咁樣，咁但係呢啲人呢一遇到風浪呢就咬底㗎喇，其實 唔係，不過佢嗰啲咁嘅嘴臉呢唔係第一次嘅，佢上次 DQ 啲人啦，即係或者係見到你啦，稍為係即係宣誓嘅時候佢一不喜歡呢，佢都同你講就係話即係佢嗰副嘴臉已經樣衰啦，已經係 咁咪收咗 order 啦嘛，因為咁就呢啲以往呢就係點解叫做獅子山下精英呢，就好細好用， 係 你明白，香港好撲街嘅，其實一見到哈佛嗰兩個名呢，一見到呢個窩頓嗰個名呢，嗰啲上市公司啊，嗰啲咁嘅香港嗰扎咁樣嘅所謂精英階層就另眼相看嘅。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係哈佛好、麥肯錫好，大部分都係廢嘅，其實係出嚟做嘢。我喺政界裏面見到啊， 特別是那些做過 McKinsey 那些其實沒有個店的根本是。為什麼呢？因為你要知道這些美資的公司呢做什麼 management consultant 那些呢他 sure win 的入到來對你間公司毫無認識對個行業毫無認識跟住東點點西點點叫你其實上市公司找這些顧問回來自在用他的名字去裁員而已整個遊戲就是。 同埋佢哋呢啲人呢佢成日覺得自己點石成金。 係佢、一日都冇做過傳媒但佢覺得我嗰套 method 入到嚟用喺你個行業身上。 咩 model, 咩 framework。 咁你呢就 re-engineering 五個 E 六個 C 七個 D。咁就搞就得㗎啦。咁搞得唔好呢就因為你落實有問題唔係我嘅建議有問題。 唔係我嘅 model 有問題。 係啦永遠我都唔會上身嘅所以我就話 sure win 嘅。但係上市公司嗰啲友都唔係廢嘅。他找這些契弟回來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借他的名字去裁員的嘛等你班友死得即是自己都認命了 不 是寫在老闆那裡 是寫在外面的顧問那裡 這些這些不就是所謂的就是 Re-engineering 不就是炒油 你所謂的就是這個就是大鑊 就是土再不是大鑊跳埋樓 這些所說你所說這些所謂叫做是香港的中產精英啦就係、是、咁樣嘛其實佢過往其實係贏咗即係港英制嗰個因為佢哋睇起上嚟係好 professional 嗱 Anthony 我話俾你聽啊我都接觸過好多啲精英因為大機構又做過政府又做過上市公司又做過呢啲公司裏面鍾意請呢啲人點解呢啲人點解如魚得水呢就是、因為如果你一個大公司裏面個公司裏面呢下下呢都成十幾二十友湊住你嘅然後好似政府咁樣下面有一層 AO 拿住個藍色 file 跟住你嗰陣 AO 呢都千錘百煉嘅精英嚟嘅就真係落手落腳做嘅嗱咁你實掂㗎話你指一指已經有人搞啦係咪喂寫個新聞稿你唔使自己寫你唔識英文都唔緊要 出口成金 出口成金你攞個手機嚟錄錄完之後唔該你 dictation 跟住俾我改咁就得㗎啦嘛係咪但係我就話入到政府唔係㗎嘛我成日都話呢啲所謂獅子山下精英陳維安呢類呢政府是要自己 deliver 的個 deliverable 是什麼我們叫做就是這件事了就是說政治的事如果不是你去 deliver 的話你假手於人實死譬如 lobbying 我要遊說你支持政府法案我不可能委託 AO 做的我只有因為我的人物關係我才可以影響到你的 要親力親為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一定要親力親為所以說為什麼這些精英一到一定露底就是什麼原因 那時候改組了三司十一局之後你說有些什麼政治助理 喂個個都名校 大春代 喂個個都名校的 那些田北俊那些其實你見到這些政治助理你走在一二邊你哪有資格跟我說話 喂連麥美娟你上個月他不是走去立法會開會不是串 Q 班政黨和副局咯他都說他們班友做不到事約開會都約不到的 不是還有他覺得就是說如果你是局長你想 sell我即是你想有政策 sell 我的话你找一些政治助理来找我讲嘢喂我觉得你是 hea 我我觉得你侮辱我 我哪知道你什么名字 就 是吧为 什么你找一条链来见我为什么你不可以打电话给我你不是不认识我 现在都不行就算你找个副局局长都不行为什么不是林郑打电 话就是 吧是吧 尤其是功能组别那班大春代嘛 当然啦所以我就说呢这些呢永遠就是這樣無風無浪為什麼可以在上市公司裏面 年代三四求年薪呢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做的是不是所有的東西最簡單告訴你我都教你們一條橋只有渣數其他什麼的創新啊怎樣發展業務啊什麼呢招數好都是蕭規曹隨得的跟回舊的做的什麼就照做最重要是鏈數香港的上市公司只有一招就是鏈數的嘛所以你見到那些最大企業的 CEO 全部都是數佬就是這麼簡單是不是我們這些靠把口搵食講嘢那些永遠都做不到高層為什麼串嘴嘛數佬不是嘛 得罪人多 老闆是少到你帶每天帶老母上班都好你都不會駁嘴的嘛所以數佬就好所以我就說這些呢亦都是反映到香港的一個弊病就是整個精英階層一路一路呢面對一個越來越惡劣的政治環境越來越尖鋭的政治鬥爭的時候就是現曬形露曬頭 就是人肉錄音機講來講去三幅皮 李家超就更加不是精英添啦下次自己保安局長不可以再在紀律部隊找 不是我 這些人不夠班啊根本 算是啊即是你講李家超呢你出身於一個喂好微好茂你成個公公咁樣喂我即係睇佢樣係唔覺得佢係似出身於警隊嘅。喂警隊應有嘅一啲男子氣概一啲都冇㗎喎。 我告訴你這些這樣的紀律部隊出身的人專業職系的人基本上連 AO 的 training 都沒有，包括陳凡這類公共機電工程處出身的契弟、AO 起碼他做年輕的時候，即是現在那些沒有了已經是、我講緊80年代入職90年代入職的 AO、起碼他做年輕的時候都蒲過做 district officer 做過地區專員蒲過政黨、懂得跟傳媒打交道，這些 training 現在我告訴你局長都沒有，你問陳肇始有沒有，零的根本是。你想想這些人然後要他們管治香港、跟住原本有那個的即是那個特長的 AO、有質素的人你就將他 downgrade 到成為 EO， 他見到你跌落屎氹他不會出聲的，林鄭整這個法例我相信那些 AO 是不會出聲的，不是有叫得你死 看住你咯， 你這麼漂亮嘛， 其實他的處境和習近平很相似， 當然啦， 很相似， 基本上也都是一脈相承，他好學不學我告訴你，如果他懂得學一些好一點的領袖人物就好一點，但他學習近平就死得快一點，告訴你 剛愎自用嘛， 是啊，剛愎自用就是你看回現在習近平就一副都是啦，回來現在開習近平那檔，真的立法會那檔放低他住先，因為大家記住星期六不是決戰來的、大家有時間去煲底看看直播喝 Q 下班友是吧， keep 住個溫度，我成日都說、未到未有來啊，法案委員會 delegation 還要大家上去立法會坐在立法會裡面 XY 交叉那班友先過癮啊、如果立法會開公聽會啊，大家度好啲，大家想做呢個 KOL 一舉成名啊，勁過情美段咯，話俾你聽，真係噶呢個車釐龜都行埋一邊啊！ 喂，話時話情美段翻身喎、 翻身啦 ，Viu TV 係 咯，翻 Viu TV 大佬啫， 係啊， 話自己打夜戰喎啫， 喺後山啪啪啪啊！得你有睇嘅啫， 啊，真係睇得幾開心嘅啫。 啊，唔係喎，佢講嘢 OK 喎 ，OK 嘅嘢呢條友咧，我覺得咧。不亢不卑對住 唔係佢係扮呢佢識扮傻 係啦、入屬容海恩就真傻 叻嘅講女係就扮傻 係呀扮主食 係呀，即係你好多時候你話見到佢樣呢懶係醒目懶係即係精明挑通眼眉嗰啲通常都係扮 X 嚟嘅， 港女呢就是永遠都是呢、面嗰陣呢同剛才我哋講嗰啲麥堅士顧問同哈佛畢業生都一樣㗎啦。 好多呢啲㗎喎其實。 港女呀、我意思都係面嗰陣睇落我好精怪眉精眼奇。嘩大佬你帶佢去食間餐廳渣少少都返去唱衰你。 係呀。 嗰啲咁嘅港女。 係呀。 但實際上呢啲咪最笨招囉，永遠都係俾嗰啲假有錢佬呃。 係。 由思琪嗰啲咪囉，俾大陸空心老官呃呀，呢啲咪就係呢啲囉。 真係慘 真係。係咪所以就係因為人哋知道你正正就是人哋睇通你知道你得嗰陣㗎嘛，所以咪扮嗰陣出嚟呃你囉。嗱、車釐龜呢啲就係你摸唔透㗎嘛，結果話杜汶澤咪中伏囉、以為佢真係傻㗎嘛，結果咪中伏囉。嗱、呢、這個 Donald Trump 今次呢中美貿易戰呢之所以我昨日咁高興嘅原因呢，好多人都話點解我咁高興呢，係咪見到中國唔掂就開心呢，咁我成日覺得呢個世界係有是非之分嘅，唔係淨係利益嘅。當呢個 Donald Trump 我都話啦，呢個叫做流民就遇上撲街。好啦，當呢個撲街攞出一支大棍出嚟，兜嘢勾落去呢個流民嗰度勾咗一棍啦。咁呢個流民呢就基本上係唔會咁快死嘅、因為佢哋嘅生存能力好強，佢乜嘢都可以。 同埋厚面皮啊， 面皮厚冇底線，搬龍門乜都做得出，亦都內最主要係國內冇監察。 系 嗱，呢個同民主國家好唔同。 佢中意點都得啊嘛。 佢有一批 hand 嘅，點解啊？因為佢你冇人敢妄議中央噶啦嘛，而家已經係。包括就算佢將成個協議扭曲到成為中共偉大嘅勝利，呢、這個 Donald Trump 跪地求饒都好咧。 佢不嬲都咁做嘅。 佢已經準備咗啦。其實我諗胡錫進寫好曬啲社論。 寫好曬、有啦，其實。 因為出發林鄭出發之前已經寫好曬嘅啦，就係話我哋國家為咗世界嘅自由貿易。咁樣呢就係同美國攜手合作，咁呢就係美國亦都願意讓步，撤銷呢個關稅。 你睇下連美國佬啊喺華府啊都整嗰個即係中國嘅監察辦公室喺度，證明我哋真係雙向而行，真係平等啦。 唔知人哋嗰個監察辦公室就係攞嚟堆住佢。 唔係其實你好戇居，其實你係監察人哋監察你嘅啫嘛，其實係。 係啊。嗱但係呢因正正就因為佢一個極權嘅一個體制。所以無論佢同簽咩雕又好，當年希特拉簽蘇聯嘅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係一樣嘅，其實佢簽嗰下已經諗住搣飛嘅， 唔係當然 蘇聯都諗住搣飛嘅啦，其實 兩邊都係 唔係獨裁者，唔係通常有個共通點就係 never honor his promise， 永遠 走數就必然嘅， 係啊， 真係㗎，走數係必然嘅，所以對中共嚟講咧，佢已經預咗你乜嘢要求我都會應承你，最重要就係我個說法啫嘛，我拎翻去，我只要控制好傳媒，控制好香港南華早報，揸住譚慧儀隻手教佢寫，或者寫埋叫譚慧儀登，咁就搞掂㗎啦嘛，好啦。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以為今個禮拜就達成一個deal，我估很多大陸佬沽空了，我估。 不是， 我覺得亦都是，是不是被氹去踩，我真的很懷疑，因為其實呢，之前美國佬呢，其實連續幾個禮拜呢，是 放出 來 的 風 都是說很 positive 的。 一來，二來呢，就其實個個禮拜都在那裡讓的。你最先讓的，你見到其實你過了四月之後呢，你見到美國佬是沒有聲氣那麼滯。唔係就係口頭上面啦，就係話啊，呢個有進展啊，每次都話有進展嘅喎。咁但係你見到兩三個禮拜之前都開始唔對路，就係你見到啦，特朗普佢話喺即係佢 Robert Miller 啦，佢公布佢自己嗰個報告出嚟之前嗰日啦，你見大陸佬好撲街，專登話走數。你之前答應承咗啲嘢啦， 因為佢諗住佢一身事啊嘛，諗住個米勒報告書之後，點仲唔擺你上法庭？ 係， 仲唔彈劾你？ 每次都係嘅。中期選舉之前又是玩一次嘢，又是縮一次。咁但係你過兩個禮拜之前呢，已經係有即係呢一個，我記得好似係呢個路透社已經講咗啦，你嗰個產業補貼問題已經肯放手。好啦，過咗兩個禮拜之後 又再拉到唔返返轉頭啊， 係 產業補貼返返轉頭 而家嘛， 唔肯騰啊， 而家嘛，係啊，咪就話唔肯騰囉。上個禮拜就係突然間話你阿萊特希澤啊、姆魯欽嚟咗之後，你突然間唔肯騰，咁你去到禮拜六， 我覺得呢個咧，習近平就叫做真係藏蛋嘅天才，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明白中國嗰個經濟結構咧，佢叫做打腫面充胖子。所謂國進民退就係咩咧？國央企就係國務院啦、 嗯， 但係其實仲有大量集體企業係屬於省級噶嘛。 係啊。 喂，大佬，佢而家已經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嘅結構，呢、這個結構係撐住中國嘅呢、這個。GDP 嘅，其實佢如果 cut 咗個補貼嘅話咧，即係叫習近平落台，我話俾你聽。 係啊，唔係嗱，因為咁講 ，Donald Trump 好，彭斯好，老母陰好，或者係萊特希澤好，呢班鷹派咧，包括埋呢個 Michael Fieldsbury 啊，呢扎人咧，就係要解決習近平嘅人嚟嘅、 嗯。 我唔覺得佢哋係為咗貿易嘅， 嗯， 佢係要為咗中美之間嘅和平合作關係繼續發展，必須移除呢個習近平。 嗯。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目標的話，我覺得整件事就很不同的 perspective、嗯、你很簡單，中共是靠補貼，根本那些就是殭屍企業、 嗯、 你不要當我聽我吹水，你走去中銀看看，你會不會幫襯中國電信，你幫襯 Smartphone、CSL 定中國電信， 不是有得 定萬中， 是 就是這麼簡單，你走去中國銀行那些地鋪看看， 不是只會有一個理由， 你排下隊你看看排幾耐、啊、 你只會有一個理由， 大佬吃飯開一個 counter 他都這樣的， 那當然是只是會有一個理由， 你會幫襯中移動、啊、這些這樣的即大陸的電信公司，就是因為他有個什麼大灣區 plan，即係咩一卡兩行，然之後你上個大陸啦，你唔需要翻牆，你都可以即係上到網嗰啲。 喂，大佬佔少數，即係佢有個特異功能係國家， 即係咪就係益你咯？ 樹益佢嘅一個唔開放嘅市場嘛。 呢啲咧喺美國佬嚟講咧，呢、這個叫做係即係非關稅貿易。 呢、這個就係你市場准入巴住人啊嘛。其他電信公司做唔到，淨係得佢做，你唯有焗住幫襯佢。 係啊， 無論佢收到幾貴，效率幾低，網絡覆蓋幾差都好。好啦，呢、這個就係殭屍企業嘅問題。中共一路以嚟，你知唔知啊？佢所謂嘅即係國營嗰部佔25%都好啦，但係佢實際上大部分呢啲咁樣嘅國營企業咧，佢最衰格係咩咧？去到地方層面都好啦，無論佢個營運佢蝕幾多錢，你明白中共嘅稅收制度，你就知道，佢係計佢嗰個嘅銷售總額嚟去徵嗰個税，即係話當呢個中移動係一路蝕緊錢嗰陣時候，佢唔緊要嘅，因為政策性貸款啊嘛。國務院會指示呢個嘅呢個咩招商呢個 建 行啊嗰啲走去繼續泵水俾佢噶嘛？好啦，而地方點解會唔嚟咧？甚至堅持唔可以俾習近平騰喺呢個補貼問題咧？就係、是、佢只要銷售嗰度佢有25%係繳納俾地方税， 嗯， 佢唔理佢賺蝕噶噃，唔關個地方事噶喎。 但是在當地那個的企業就要繳納那個稅給地方。 嗯。 那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殭屍企業就變成一個利益結構。 其實根本上就是利益共同體。 這個就是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現 了。 就是用人民，為什麼是用人民的錢補貼，記住不是用國家的錢去補貼。因為那些銀行其實是通過什麼再進一步發債。 嗯， 然後去吸嗰啲錢，然後將嗰啲錢借俾啲僵尸企業啊。 呢個 係 唯一嘅投資渠道嚟噶嘛？即係你見到喺大陸咧，你投資係好慘嘅，其實係嗱，你如果你話投資實業嚟講咧，喂，你除咗呢啲國家企業之或者央企係有嗰個叫做穩定回報之外，喂，其他嗰啲，喂，你搞 PMP 你死 Q 硬。 喂，而家上街 係啊， 嗰啲集資平台 係啊，即係你嗱。PMP 嗰啲叫民企喎，其實你喺啲資助民企喎，但係問題就係 PMP 嗰啲咧，佢唔信嗰檔嘢喎，其實係。同埋你只要有啲人咧，有啲害群之馬咧，你已經搞到係一窩屎噶啦，已經係。 事實上已經係。 係啊， 我所以我就話你諗下，而家美國要求嘅嘢，習近平可唔可以 deliver 先？習近平如果 deliver 嘅話，你諗下佢會處一個 deliver 唔到。最大問題就係國家補貼啦，個產業補貼嘅問題咧，嗱，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你話嗱。你而家嗰個叫做係經濟增長，每年都有少極都有 6% 啦。 假嘅嗰、那個。 嗱，你就算唔係假都 睇債務，你一睇債務， 佢都有嗰個多面嚟嘅能力。佢點樣可以多面嚟到係有 6% 嘅增長？嗰、那個代價後面嘅代價幾大？第一，你係發好多債去谷住，去頂住呢 6%。咁其實點解大陸咧，即係會有個所謂嘅供需失衡，或者叫做係即係過剩產能？過剩產能點嚟啊？這個根本就是那個計劃經濟的失敗所來的嘛，你市場上面不需要十對鞋，你是要為了因為谷大的 GDP 是要生產成10萬對鞋， 它那個遊戲這樣， 是啊， 那個過剩產能很多人就說、因為市場需求根本完全不 是 而是中共在每一次它不敢去真正面對一個市場經濟的困難去硬闖的時候呢、就想一種方法，而這種方法一路積累下來就變成今日這個病啊，所謂中國病是習近平解決不到的。 是。 很簡單，過剩產能怎麼來？你只要繼續殭屍企業繼續生產，根本你的 productivity 是相當低的。譬如很簡單，大家生產這個杯，你這個國企生產這個杯，你的產你的 productivity 是很低的，你的成本要10元。隔離那個民企是2元而已，其實。 是啊。 但你都要頂住它。頂住這個10元的。好啦，你明知在市場賣不到的嘛。因為人家2元去賣3元。你就寧願什麼呢？我照賣3元。我的生產成本是10元。好啦，那他一路虧損啦。虧損到一個地步，那他的錢怎麼來啊？不是我剛才講通過銀行。銀行貸款 給他。發債。 是啦，那這個其實一點都不出奇。這個亞洲金融風暴已經揭露了在韓國、泰國、印尼這些問題。中國現在重複緊人哋的問題而已。所以我說中國模式一點都沒什麼新鮮的，其實這個是四小龍模式。亦都有四小龍模式的弊病，就是官商勾結、政策性貸款造成的債務危機。你好冷淡，如果你一刻補貼即死，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 係啊，係可以解決過剩產能嘅問題，但係地方政府嘅税收即死，就業問題即死，因為根本你最核心嘅問題就係你嘅競爭力、你嘅產、你個生產力嘅問題、 而一帶一路重大喎，一帶一路咧係以咧即係將呢一個咁樣嘅國內根，即係本身呢啲咁嘅經濟問題咧，就即係外包化去。 他以為就將呢啲過剩產能，即係叫做生產力極低嘅央企嘅產品，就將佢譬如鋼鐵咁樣，根本好多應該執咗佢嘅。 係啊， 好啦，就將佢拱去斯里蘭卡， 係啊， 拱去巴基斯坦， 老挝啊， 拱去老挝、吉爾吉斯、緬甸等等呢啲國家，就等佢食咗佢。 根本上， 我話俾你聽，嗰啲國家就同你講：喂，阿習生，我冇水嘅喎。好啦，習生就諗咗條橋，同國企夠。國家銀行救央企一樣啦，就話我借錢俾你，我借錢俾你買翻我啲過剩產能嘅嘢。好啦，跟住你就出咗呢啲咁樣嘅馬哈蒂爾啲咁嘅老狐狸啦。喂，我唔做啦，我冇錢啊，鬼信咩馬來西亞？ 就係咯，你而家東海岸 馬來西亞有石油出嘅大佬，冇錢。好啦，跟住就話，我都係唔要啦。最後尾就點到吸咗1/3。 嗯。 香港嘅就係成為中共央企唯一抽水嘅地方。點解香港基建貴到咁，你知唔知？佢去到全世界一帶一路，而家每一個一帶一路呢啲叫做流民國家，一啲大流民遇上小流民，死啦！ 你小流民，你以為那些流的那些吉爾吉斯啊，那些他一樣在勒索緊你啫嘛。 嗯， 你以為輸出呢個產能，所以我就話呢個習近平，我一早已經講，其實同阿當唐伯虎點秋香啊，蕭山監製嘅電影裏面，佢發現呢個華民同華武嘅真正身份係咩呢，就係、是、低能嘅。 唔係你仲要睇喎，即係你而家咧馬來西亞呢個例子咧，其實會搞到呢一個巴基斯坦心癢癢喎。 而家我話俾你聽啊，斯里蘭卡準備走數啦，就係啦。 嗱，斯里蘭卡啦，仲有呢個馬爾代夫啦，跟住仲有一啲，喂，其實你而家你搞咁耐一帶一路啦，美國佬咪就話咯，有八個國家因為一帶一路係陷入呢個主權債務危機。 主權債務危機係啊， 係咁大鑊嘅。咁你而家你仲喺度想即係苟延殘喘？ 喂，我話俾你聽，一帶一路玩 Q 完嘅，話俾你聽，唔使講，玩 Q 完嘅。 其實我覺得咧，美國佬咧同你唱衰一帶一路係為你好嘅，大佬。如果唔係，你個泡沫係越搞越大，越更加係不能自拔。 我話俾你聽啊，點解要 ban 咗呢個戰狼呢啲咁嘅電影？大佬啊，你住咁嘅幾個解放軍喺呢個吉布提，喺呢個索馬里打海盜，你就講緊到自己係呢個世界警察咁樣。大佬，美軍有280個海外軍事基地啊！一個全球帝國係你睇下你喺世界有幾多少軍事基地，可以最快 mobilize 到軍隊，呢、這個就係叫全球帝國。你講乜嘢都係假。 哦，咁佢而家去咗吉布提，應該都站起來㗎啦，已經係。 站咩起來啊？你做緊嘅係人哋百幾年前嘅嘢啊，大佬啊！你登陸月球係人哋六幾年嘅技術，然後你而家所謂住吉布提係講緊人哋百幾年前嘅嘢，即係大英帝國嗰個年代嘅嘢嚟嘅，其實係。1842年攞香港嘅大佬嚟， 所以咧，你講到自己海軍咁犀利啊嘛，上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前又搞個海軍節啊，海上 的兵啊，清山東， 而家美國佬啊擺明都唔將你擺在眼內， 整兩隻戰艦， 係咯，咪就係咯， 我諗係 echo 佢呢個貿易戰呢個行動嘅喎，係 啊，喂你啊，而家加你2500億嘅關税，你都仲要死過嚟，整兩隻戰艦都仲要死過嚟，當冇事發生嘅喎。 即係炒股嗰啲人聽我節目呢，今朝有錢賺，我都話呢個貿易團一定預期出發嘅。琴日大跌市㗎嘛，係咪今日咪升返囉。點解呀？因為係習近平要丟㗎嘛，而家係。 佢輸唔起呀，而家係。 佢而家已經係進退兩難，陷入咗咁嘅困局嗰度。中國係製造業嘅大國。你睇到香港嘅轉口貿易數字已經知道中國大 Q 喎。 係大陸嘅數呃唔到人。 大陸數係 香港嘅數。 香港嘅數係呃唔到人㗎嘛。 人嘛。 喂，今最新一期公布嗰個生產總值 0.5% 啊，大佬啊，係由 4.6 一路咁碌落。 其實消費都撲街啦，開始 0.1% 咋。 所以點解嗰啲大陸發展商咩億經嗰啲咁嘅撲街，嚟用呢個競價方式嚟賣樓啊？而家政府唔 照標咯， 你知唔知啊？ 如取如攜，好似世界末日咁樣樣，揾埋呢轉就 因為佢唔公布透明度越低，咪唔會冧市咯。 係啊， 喂，大佬，而家我都話你再搞埋逃犯條例。貴價樓冧 埋，呢啲真係敗家，呢啲真係咧，即係叫做係點啊陀衰家啊！呢啲完全係。 但係我覺得咧，美國而家你睇到嘅，佢再夾佢一下咧，我相信就入獄啦。我話大陸你要買嘢咧，佢真係最開心。你要買大豆好，買汽車好，咩 Caterpillar 拖拉機好，乜都好，佢都幫你買嘅。其實真係，係嘛？佢冇嘢多，印銀紙多啊嘛，有乜所謂啫？佢咪當又係政策性貸款咁樣處理嘅啫，俾你入嚟市場。好啦。開放其他所謂的金融准入，可能我覺得那個的所謂門檻高一點，我覺得但是都會開放。荷里活電影可能由每年10套20套變成30套40套這個都會開放，我覺得。就算他說開放埋雲端呢，他都可以有其他地方可以卡住你的，其實一樣可以卡住你。但現在美國佬呢，即是我覺得亦都是一個相當難纏的，這班萊特希澤這班友還有什麼博明啊那些。是一班相當難纏的鷹派，因為他就估計共產黨是全球最撲街的帝國，是這樣的角度去談貿易協議，就不是那些什麼 Joe Biden 那些拜登那些這樣的低 B 仔， 當然不是啦， 那種角度 拜登那些就跟現在歐洲佬就很相似的那種性格， 但歐洲佬呢，我告訴你，習近平本來都想 mobilize 歐洲佬分化成個西方陣， 但 是你左手在新疆搞100萬的集中營，你叫呢個默克爾點支持你啊，大佬啊！大佬，人哋德國仲反省緊猶太人集中營嘅罪行，你搞你而家佢而家不斷叫帶嗰啲聯合國啲團去噶，逼嗰啲新疆人做 show 噶喺度，冇人信啊！大佬 跳舞啊嘛，跳大媽舞啊嘛喺度， 打乒乓波啊，就係啊， 但係千人一面啊嘛，冇表情噶嘛， 呆曬咁樣喺度打乒乓波啊，全部喺度， 係啊，好得人驚啊！ 笑片嚟噶，即係恐怖片嚟噶。 即係睇緊嗰啲閃靈。 跟住呢個阿嗰時阿胡錫進咗去講嗰下係咪你睇佢哋幾開心。 係啦。大佬你以為睇緊閃靈Jack Nicholson 嗰啲咁嘅眼神嚟㗎真係。 唉好恐怖。 你而家含其實佢所有嘢都係自招我話俾你聽。 自招點樣自招呢其實我覺得嗱呢啲呢即係我哋要講返 track record 啦不如我哋陣間返嚟講講啦。 好啊。 咁呢我哋引入咗四年到係阿欣生呢就好鍾意食粽嘅。咁佢就發現咗呢隻惠州粽佢食咗十幾二十年㗎啦。呢隻惠州粽呢原本呢就在惠州嗰度出產。嗰、那個老師傅呢係積七十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嗰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呢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呢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呢食過呢都覺得呢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吓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呢就兩隻惠州粽一隻果晶粽一隻金華醉雞粽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粽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粽一隻呢就係白雀茶金絲藻蓉粽呢一隻甜粽呢成套呢就165元嘅啫。好啦相同鮮味套餐呢、這個就冇惠州粽仲一隻大嘅火晶粽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蓉粽118元啫。